官民知世物，是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信马行行过太行，一川野色共苍茫。云蒸雨气千峰暗，数代牺牲五岳凉。世事无端成蝶梦，长途随处转羊肠。解鞍盘帛星摇曳，欲上高楼望故乡。此诗名曰《夏日过太行》，这乃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也是爱国诗人于谦过太行山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。咱们这首诗说罢呀，接着给您讲这部《大明于谦》。上文书咱们说到于谦回京述职，这一路很不顺利。这个司礼监的大太监王振是把持朝纲，阉党横行，朝堂之上风气不正。那么眼下呢，于谦唯有破获所谓的这个黑虎大案，为百姓除害，再破获这个铁箭头案，是能够为国解忧啊。于谦他总有一种预感，这些事情啊，好像都与这王振有关。哎，当然了，只有掌握切实的证据，或许才能够扳倒这个全烟呢。想到这儿，于谦不能在京城再多耽搁了。他人来的时候一样，依然是青衣小帽，乔装改扮，带着李成、刘安要再到山西。三个人刚出了京城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们：于大人，于大人，等一等啊。三位回头一看，呵，原来是成王朱祁钰骑着马跟上来了。可把于谦吓坏了。怎么呢？那叫成王，皇上的亲弟弟，一国的亲王。这么说吧，这个国家除了皇上就是他。这么高贵的身份，不是，这怎么一个人随随便便溜着哒哒骑着马就出了京城了，这身边连个仆从连个保镖都没有，那哪行啊。于谦呢，赶紧跟着李成、刘安调转马头迎接成王。于谦从马上跳下来是跪地行礼：王家千岁，谦迎接来迟，您怎么能单人独骑出离京城啊？这多危险啊，您这是要往何处去啊？那于谦跪下，李成、刘安还能站着吗？也在后边跪下行礼。朱祁钰也从马上跳下来，把于谦和李成、刘安都给搀扶起来。嘿嘿，我说于大人呢，您何必行此大礼呀？您要是这样，咱们君臣就没法处了啊！你瞧见没有，我也是学你呀，啊， 孤王也来这微服私访。的确，这成王怎么出来呢？一个人呢，溜出来的。一方面呢，成王这些天挺憋气啊，作为一国的王爷，他就斗不过这个王振。就说为什么皇兄就这么信任这个王振呢？啊，尤其又弄出来个老道张清风啊，更让这个成王看着不顺眼了。再有，这个成王年轻爱玩啊，京城啊他早待腻歪了，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。哎，所以这一次呢，于谦不是领旨办案吗？成王一方面啊，在万岁的驾前请下了圣旨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跟自己的母亲太后吴先妃告了假，他就出来了。那位说，他不是朱祁镇这皇上的亲弟弟吗？那他的母亲不就是皇太后吗？哎，还真不是。这个您还真得听清楚，这对兄弟啊是同父异母。哎，他们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，但是母亲不是一个人。那么英宗朱祁镇的母亲呢，也就是当今的皇太后，哎，这是孙太后。而朱祁钰的母亲呢，这是吴氏贤妃啊，当然现在也是皇太妃了。所以呢，您别听混喽啊，到了后文书啊，土木堡之变这个大戏的时候，这里边的文章啊还多着呢。于谦这么一听，原来成王这是要出来跟着自己呀，心里边叫苦不迭呀。怎么呢？于谦说实话真不爱带着这个成王。您想啊，这小宝贝儿那是王驾千岁，万金之体，少王爷一份，一旦有什么闪失，那于谦能负得起责任吗？再者，抛开安全问题不谈，日常生活那也不是一个档次啊。哎，虽然说成王朱祁钰啊，哎，不是什么少爷招子啊，娇生惯养，那平日里也是锦衣玉食啊。于谦心说，我这下地方啊，我得吃苦，我倒无所谓，那能让王爷跟着我遭罪啊，那也不像话呀。再者呀，此处到山西一路上是颠簸坎坷，还竟是山道，这小王爷能受得了吗？一天两天行，小孩儿嘛，出来看个新鲜啊，瞅个热闹。可是于谦这不是旅游团，那要抓差办案，监督地方。所以啊，于谦就规劝成王，王爷，此一路崎岖劳顿，微臣实在怕委屈了千岁，我看要不您还是回吧。哎，这什么话没听说？于大人，小王跟那些个庸官可不一样啊，我每天是勤修精读，哎，要说实际的办事经验，那我是不如你，但要说诗书礼仪儒家经典，你不一定比得过我。另外，成王这话没说。怎么没说？那就是我就是生的那么晚了一点，否则我就是九五之尊，哎，我就是皇上。这话说着多没劲呢。总而言之吧，成王这个旨意就下下来了，我是非坚持不可。成王强调啊，说于大人停意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存在耽误你们的行程，也不要改变路线，不要改变安排，你呀啊该怎么走怎么走，也不要拿我当什么王爷，如果是那样啊，我这趟就白出来了。这么的啊，从现在开始你们几位都管我叫程少爷。哎，就好比呀，我是这个京城里的一个富户啊，咱们一行出来呢是谈买卖来了，好不好？这多有意思。于谦只得是领旨听命，四个人呢就一路同行。其实啊，李成、刘安还真是挺高兴的。一是他们都挺喜欢这个王爷，朱祁钰快人快语，哎，你别看官大没架子，跟那些个官僚大不一样。这一路上呢，就是多费点心呗，照顾着少王爷，那还是个伴儿呢。一边走着，成王一边就说，哎，我说几位，本少爷这次可不白来啊，我有个重要的信息要带给你们。你可知道那个老道张清风 也出来了吧？啊！自从上次在京城抓到一只黑老虎，蛤蟆，你瞧把他给能耐的！要是皇宫没房盖啊，我看他能上天啊！这皇上也是鬼迷心窍了，又给封官，又给赏钱，这小子还假惺惺的不要呢！呸！沽名钓誉，最后给封了个太子太保，虽然是个虚衔吧，那也得是我大明有才有德之人才能拥有这样的称号。当年的李善长、徐达，那就是太子少保，就这位，就这破老道，他能超过那些开国的忠良，真是让人想不通怎么琢磨来的。哎呀，另外呀，这个皇帝呢也给他一道圣旨，让他是查办黑狐。我派小路子打听了，小路子是谁？他是成王得意的一个亲信，叫朱成禄啊。成王呢一般就叫他小路子。我呢派小路子打听了，就在你们前脚刚离开北京城，张清风也出了京了，现在奔了湖关长治一线啊，奔南边走了。你们是没看见呢？哎呦，那排场才大呢，跟着好几十个老道前呼后拥，兴师动众。我看什么抓黑虎办案呢、啊、那是搂银子去了吧。玉倩长叹一声啊，嗨，这个张清风善于装神弄鬼，蛊惑人心。我看我们必须早日破获此案，方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是啊是啊，成王说对呀、啊，我这一行出来也正是要帮助你们来破案。哎，我说那我们现在这一站是奔哪儿去啊？于谦说，回少爷，昨天呢我们正好接到了山西按察使萧福林的来信，他接到禀报啊，说在广陵有人声称有黑虎出没，所以咱们呢现在离得比较近，哎，这就够奔广陵。李成说，大人，是不是我快马先行啊？我到前面先打个前站，让广陵的县城给咱们安排一下。李成说着话轻轻一努嘴，那意思成王在这儿呢，那你这吃得住的你都得安排啊，到了广陵的广陵就是行宫了。没想到成王看见了，哎，我说李成，你不能这样啊，可绝对不能找特殊化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该怎么着怎么着，你们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，你们住哪儿啊，哎，有我个地方我跟着住就行。而且我还有个建议，于谦，别看你是微服私访，我就不信这山西地面不知道你从京城出来啊，那个王振恐怕早就把风放出来了，弄不好啊咱们这一行前后都有人追着，有人跟踪。嘿，为了到地方行事方便呢，我看这样吧，即便到了县衙，你们也一定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啊，这样呢我行动自由。如果你们都拿我当一爷供着，那我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反而耽误了你们的计划了。于谦一听也有道理，这成王的身份保密啊，对他来说也更安全。嘿，就这样几个人是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这一天就来到了广陵县的大街上。 老爷，你看着青天白日的，这广陵县真有黑虎精啊。 我说刘安啊，我发现你啊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按察使不是说了吗，就在广陵大街有人天天叫喊有黑虎，怎么人家堂堂五品官还能骗咱们不成？ 京城里张清风住的那只黑虎，我还没仔细看就给杀死了。如果要真是黑虎精，那我看这妖怪也没什么大本事。哎，前面就是广陵最大的一条街了吧，咱们过去看看。 哎呦， 我说怎么还没到地方啊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可真不禁折腾。 我说王驾千岁啊。 李成，你忘了。 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说程少爷，您还老胳膊老腿啊，我们这一行人就属您年轻。 咱们先在街上转转，然后就去县衙落脚。程少爷， 稍安勿躁。 嗨，不妨事不妨事。哎，你们看那有个人在干嘛呢？ 这黑虎 吃腿呢。 你是个瞎老虎，为什么不把我抓走啊？哎，你快把我带走吧，黑虎精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快过来把我带走，听到没有？只有我就能跟我妻子团聚了。啊，黑虎精，你在哪里啊？母亲，在哪里啊？ 这就是按察使说的那个眼比成黑虎的人呐、啊！哎， 我的妈呀，这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，八成是个疯子吧？ 哎，我说程少爷，您眼睛睁这么老大，这是怎么了？ 诸位。这个疯子我好像认识。 于谦也觉得奇怪，怎么贵为亲王的朱祁钰居然在异地他乡认识一个要饭的疯子？有原因。成王跟于谦说了，说我刚才观察半天了，绝对错不了，此人姓林名汉字辅才，就是山西人。如果我没记错呀，他应该是宣德五年的进士，督察院的御史，属于言官。这个明代的言官呢，主要是由督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来组成，他们大部分呢品阶不高，但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。这是因为呢，从朱元璋开始，这明朝统治者呢就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很大的职权，什么规谏皇帝呀、啊，左右言禄啊，甚至是弹劾百官、暗查地方等等啊。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，从皇上到百官吧，国家大事、社会生活，都在言官的监察范围之内。所以呢，明代的言官身份特殊，对明代的政治运作也有很大的威慑作用。这个林汉林辅才就是一位言官。哎，成王说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呐、啊。他不仅正派刚直，忠而忘身，而且学识突出，既通晓朝廷各方的政务，又能够博古通今。但是这样的人往往他爱得罪人呐。说这话我觉得就好几年了吧。这个林汉呢上书弹劾了几个太监专权，咱这皇上不但不自查，而且是听信谗言，把林汉的官职是一撸到底。我当时看不过，我就说了个小话，就让这个林汉呢，到我的府上，哎，我聘为幕僚，在我成王府。林汉虽然感恩于我，但是他也不愿意再多逗留了。哎，也理解呀，你想这是言官呢，平时能不得罪人吗？也可能是感觉到心灰意冷，对仕途再无渴求，所以没多久啊，他就婉言辞别，就回家了。在那之后，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了。没想到今天居然再次相见，他落了个这副模样。哦，于谦心说，这么一个耿直的官员落得如此下场，这真是我大明的不幸啊。而且听他这嘴里边叨叨咕咕念叨什么找他妻子，想问问，可是这位啊糊了半片的，他也说不明白呀、啊。干脆啊，李成、刘安这两个人强行着把这个林汉就带离了路边，哎，找了一家客栈，给洗了洗澡，又给做了几个菜。你别说，这位还没封彻底，没傻透糖啊，一看有好吃的，自然是不吃土了，狼吞虎咽吃的直打嗝。这不错。于谦一看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再撑着好胆的，咱们带着他一起奔县衙吧。刚到了县衙门口，于谦吓一跳，好嘛，你看这广陵县的县城啊， 这景福田带着主簿、巡检、三班衙役、典史捕头，所有的官员是列队迎接。这些人，你要说衣衫不整，有点过分。反正是高矮胖瘦、黑白丑俊，什么模样都有。别看一个个在这站的，笔管流直，透着那么一股不乐意，是萎靡倦怠，强打着精神的。另外呢，也不知道在哪儿还找了个乐队啊，吹着唢呐，打着云锣，哎呀，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。近了啊，不展看，远处有很多的老百姓都在那儿围观呢。这么个小县城，可能这是百年不遇的大热闹。哈哈，这景福田满脸带笑，到了于谦的近前，抱拳躬身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，于大人。未曾远迎，岂望恕罪啊！里面已备好蔬果酒菜，下官为于大人接风。于谦一皱眉，不着急，我且问你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说着话，于谦一闪身，指了指林汉。此时这林汉、林福台啊，吃饱喝得了，在马上坐着，蔫头耷拉脑，正犯困呢。这景福田呐，其实早就接到山西按察使的官文了，告诉他啊，于大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到你这个地方查访黑虎案件，你们可得做好准备。这小子满以为自己的这一套啊能让于谦满意，没想到碰了个钉子。于谦虎着脸让他认人，他顺着于谦的手一看，这不是林汉吗？哼，这么说你认识他呀？哎呀，认识，他是个疯子，我们这儿都知道，一天到晚疯疯癫癫，叨叨咕咕，也不知说点什么。景大人，老百姓叫咱们一声父母官，那是对当官的信任，可是我看你这父母官恐怕不是亲爹亲妈吧。哎呀，于大人，你这是哪里话来？这林汉虽然有些疯癫，可还算有些意识，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，那他也是人呢。现在天气还好，我问你，到冬天怎么办？你一个县令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老百姓的死活你就不管不问吗？哎呀，锦福田心说，好嘛，我这好人还管不过来呢，我还得管个精神病。哎，再有，你可知道，这林汉曾为御史，乃我大明之言官，就是他疯了傻了，也不该就这么自生自灭呀。我大明就是这样对待臣子的嘛。哎呀，于大人呐，下官刚刚上任没多久，这可真是不知情啊。哎，下官有罪，下官有罪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林汉交给你了，妥善安置。这几位你也见见吧。这李成、刘安都做了介绍，当然成王的身份没漏，只说是随行来的京城的一个朋友。几个人安顿好了，于谦连夜让景福田把县志拿过来了。干嘛呀？于谦要查一查黑虎案情啊。先看这个县志，于谦翻着翻着，他就看到了两年前发生在林汉身上的一宗大案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咿呀， 关云长是恶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于谦一行来到广陵县。本来啊，是听说这个地方曾有黑虎出没，所以于谦呢，接到山西按察使萧富林的禀告啊，是马不停蹄来到广陵来查黑虎的事情。结果没想到呢，遇到一个人，是以前的御史林汉林辅才，不知道为什么成了个疯子了。那于谦不能坐视不管呢，来到县衙门呢，发现这儿也是人浮于事，日子过得是逍遥散漫。这个县城景福田呢，岁数不小了，虽然呢跑前跑后前聚后恭的，那明显是忌惮于谦的官职。要说两省巡抚到一个小县城办案，那跟钦差大臣来也差不多呀。但是于谦发现呢，这小子表面恭敬，内里精明，估计啊当上个一县之长，那一定是本地的游子。当天晚上，于谦安排李成、刘安把这个林汉呢就给安顿好了，而且啊说给找大夫给看看，哎，这人本是饱学之士，这是受了什么精神打击了，是怎么着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啊，看看呢能不能有恢复的可能。于谦自己呢没有困意，他是连夜办公，让景福田把县志拿过来了，自己是从头查看。景福田呢不敢不从啊，带了几名差役，把厚厚的几大摞这个县志都搬过来了。别人走了，景福田不敢走，于谦在灯下查看，他呀就在一旁伺候着。所谓一座内乡衙是半部官文化，您别看这小小的县志不起眼，那是一县的方屋，一县的历史。于谦查着查着发现问题了，他发现呢，两年之前有一宗和林汉有关的案子引起了于谦的注意，又或许啊这就是林汉发疯的原因。就在两年前的一天夜里，林汉曾经到衙门报案，他说自己的小舅子李珀诬告自己，同时恳求知县帮助自己寻找失踪的妻子李氏。奇怪的是什么呢，在林汉报案之前呢，就他所说的这个小秀子李珀呀也来报案，恰恰告的就是林汉害死了自己的姐姐，也就是林汉的妻子，告了林汉一个杀妻之罪。因为什么呢，因为他很久都没见到姐姐了，而且这个林汉曾经扬言要杀死自己的妻子，所以呢这是姐夫小舅子是互告对方杀害了李氏。这李氏啊叫李秋月，这是李珀的姐姐啊。那么这个李秋月人呢，有意思的就是县城判李氏被黑虎捉去，到现在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失踪了。那么这案子呢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哎呀，于谦看到这儿把卷宗一合呀，景县城下官在，景福田赶紧过来回话。景县城，这卷宗里边的记录有问题呀！林汉和李珀互告对方杀人， 怎么不见具体审问的过程啊？这怎么直接判了这个黑虎捉人？这也太草率了吧。我问你，你看见黑虎了吗？ 哎呦，大人，您这可是冤枉下官了。下官调任广林之时啊，此案已经结案了。这是上任知县沈伯清沈大人审理的。 那么沈大人现在已经到咱们山西府永宁当知州了啊。 哦，那要这么说，对于此案你是完全不知情了 啊。下官到任的时候已经结案了，至于什么黑虎捉人这个事情，下官实在不知。 糊涂，此事事关人命，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呀？啊，说着黑虎吃人就拉倒了，李氏人呢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啊！光天化日，大活人没了还行啊？没了咱就得找，那是咱的百姓啊，你怎么能不管不问呢？ 哎，回大人，找了呀，他没找着啊。那您说人口失踪也并非本朝独有，是不是？而且朝廷有法呀，两年之内失踪人口找不回来，那就自动销户了嘛。所以说你， 所以就找了个黑虎吃人的传闻啊，就这么了了，是不是？ 不是，哎，大人您别生气，这个案件他也不是我审的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恐怕这沈大人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，这就不好说了。反正您这么说吧，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啊，这么大个案子呢，结的确实有些个草率，很多个细节呀，尚未明了。 玉倩长叹一声，这就是我大明的官员吗？事关人命，稀里糊涂就这么结案了，而且就这么个官，哎，居然任期一满还能升官。于谦呢，正在这生气呢。李成来找于谦汇报工作，说呀，这个林汉已经给安顿下来了啊。李成呢，给找了大夫号了号脉。先生说，这林汉本人身体健康，但是他六淫侵袭，哎，造火趁虚而入，是七情内伤啊。什么叫喜怒忧思悲恐惊？哎，也就是说呢，精神上的刺激导致他气血凝滞，阴阳失和。现在已经开药了，喝完药啊比较平静了。李成跟于谦说没准这个林汉呢还真是见到黑虎了，要不然大人你说他怎么能吓成那样。于谦微微一笑，呵呵，我正相信这世上没有什么恶鬼，多是恶人呢。李成啊，赶紧回去休息，明天一早跟我出去，咱们到外面走访走访。 好嘞。李成领命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个人出了县衙的馆驿，就在这广陵县是访查民情。这县城啊还真挺大，但是架不住走，转眼儿到了中午了。于谦和李成呢就到了广陵县最大的这家饭馆，叫惠宾楼。一则也得解决午饭呢，二来这个地方人多啊，也可能掌握更多的情况。两个人呢迈步就进了惠宾楼了。 还真挺热闹，咱们就这儿吧。嗯， 伙计 来了您呢。哎呦，两位客爷，您是吃完就走啊，还是今晚要住这儿啊？咱们前面是饭馆，后边还有客房呢。 伙计，你这买卖不错呀，我们只吃饭不住店。 好嘞，您呢？ 我说呀，这儿太乱了，有没有包间？我们想边吃边谈。 放心，我们多给钱。 没问题呀，麻烦您移步楼上雅座。醉花阴客人两位，里边请。 伙计，你给颠躲四个菜，冷热荤素，要你这儿最好的菜。对了，再来两壶好酒。 得嘞，没问题。 哎，等等，伙计啊，这二两银子你收着，买包茶喝，瓜子入饱食人心。 哎呦，客爷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 那我就收着了。 我说伙计啊，这个跟你打听个事儿啊，这广陵县据说也闹黑户啊。 嗨，都这么说，我是没见着。前两天听走道的客人们说，京城里居然逮着个大老虎，这咱这儿没见着啊。你说这老虎它怎么不来呢？ 哼，你倒有意思，人家都怕，你还盼着老虎来？ 哼，最好把我们这儿的贪官污吏还有那些坏人都给吃了去。不过我估计这老虎也是欺软怕硬，就吃老百姓，那些当官的和那些有权有势的他一个也不敢吃吧。 那你倒说说，哪个当官的有钱有势的该被吃啊？ 哎，就以前我们那县太爷还有那个卖假药的那个李破，我看他们就都该……哎呀，哎呦，不说了，我这张臭嘴啊，我妈说了，我早晚死我这张嘴上。二位爷，您稍等会儿啊，我这就给您布菜去。哎， 大人，我看这里边必有文章啊。 于谦和李成发现这个店小二对以前的县太爷和那个李破颇有些怨言，但是好像又不肯多说。李成年轻气盛啊，就跟于谦说，大人，我看这里边必有文章，这个李破我可听说了，他在当地啊有这么一号，这小子坐拥十几家药铺，统一都叫李家药铺，可是这小子为富不仁呢。别的情况咱不知道啊，昨天我有点闹肚子，我去了一家药铺抓药，坐堂的先生没精打采，爱答不理，这咱不说了，给我开了一副药，一共就四味药，要了我5两银子，你说这不是奸商，这是什么啊？我刚要辩白两句，那坐堂的说了，这病啊你爱看不看，药你是爱买不买，嫌贵呀、啊、就这价，看你是外地人，我再告诉你，现在这广陵县呢，方圆几十里都是老李家的药铺，你要找别的药铺也行，你得继续往西40多里地才有别的家人的药铺呢，甭说别的，就冲这一条，我您说大人，这李破肯定是打压同行又提高药价，他就不是个好东西。还有以前那个什么沈伯清县太爷，大人您知道吗，老百姓都管他叫沈不清，就这么一位老爷居然高升当了知州了。不过也好，至少他不直接祸害广陵的百姓了。哼，刚才这店小二这么一说呀，大人不用问了，我给你断断这案子吧，肯定这个李破跟那个沈不清是互相勾结，哎，不一定做了多少坏事呢。我看大人呢，咱也甭查了，现在咱们就把这俩人给他捉住，到了公堂上您一拍桌案，我夹棍一戳地，这么一吓唬，这些坏人的勾当啊他全都得招了。哎呀，于谦听完李成这个话气乐了，我说李成啊，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，啊，你就根据李家药铺的这个药价你就能判断出这么大堆事情来啊，啊，还李破跟沈不清互相勾结祸害百姓，我看呢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，你这推测也太草率了。哎，大人，那你说这店小二为什么他想抱怨又欲言又止啊？我看那就是那个沈不清大人迫害过他嘛。嗯，你这些怀疑和分析倒不是说没道理，但是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俩人就给抓了呀，你这不成了目无王法了吗？堂堂的知州，我凭什么给人家带到我的公堂啊？你呀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。我看你呀，你是跟着我走访民情，你累了吧？要不下午你甭跟我去了，你回去歇着去吧。嗨，大人，您这叫怎么话说的？我这不是想为民除害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可是寸步不离啊，我是要保护大人的。再说了，这趟就算不错，哎，我还到了这广陵县最大的饭馆搓了一顿。哎，回去一说呀，准得气死刘安。嘿嘿。行了， 咱们快吃，下午咱们继续查访。好嘞。书说简短，于谦和李成啊走访了三天，真摸到了一些情况。这个李破是广陵县的土豪，除了药铺，他还有茶馆、酒楼，听说这城里还有他花钱债的妓院。哎呀，买卖林立，经济实力不容小觑。于谦还听到一种声音，说这小子发家致富就是这两年的事儿，以前那就是个泼皮，常年赌博，还经常赖账不给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忽然之间呢，几乎是一夜的光景，摇身一变，他发迹了，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富豪之一。现在这小子阔了，以前在街上呢歪脖子横晃，那现在你瞧人家，哎呦呵，马上来叫上去，出入上流社会，哎，还假惺惺的过问民间疾苦呢。也有这外号也不是谁给送的啊，叫李大善人。什么时候这个说收成不好了，这位李大善人呢还开粥厂。你要说他真善吗？那可未必。因为同时又有很多传言说呀，这个李破是最坏不过。他靠什么发的家？他最会的就是拉帮结伙打击同行。这个城里啊以前有五六家药铺，都被他给排挤走了。那时候没那个词儿，哎，放到今天说，叫不正当竞争，哎，靠的就是一些流氓手段，对同行那是栽赃陷害，他自个儿的药呢，反而是掺汤食水。据说也犯了两次事儿，有病人吃了他这开的药啊，死了。打官司打到省城啊，结果到头来，死了人的家庭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，还闹了个倾家荡产。可见李破这个小子很有能量，手段很高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传言，于谦不可不信，也不能全信。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于谦首先派人在广陵县和附近的几个外县各处都张贴画影图形，寻找失踪的李氏。哎，凡是掌握李氏失踪线索的来报案是一律有赏。另外于谦要亲自会一会这个李破。怎么会啊？说找什么理由把李破抓来，那哪行啊，那是李成干的事儿，于谦是自有办法。对于李破呀，于谦要悄悄的接触，慢慢的研究，上来就抓人，那不是打草惊蛇吗？于谦呢想好主意了。这一天呢，他假装头疼，跟这县令景福田说：“哎，景大人呐，我这两天有点头疼啊，可能是来的路上夹气伤寒。再有啊，我这是个老病，哎，我问问您呢，咱们这儿谁的医术比较高啊？你了解情况，给介绍介绍。”景福田一听：“哦，找大夫呀，那好办呢，哎。”咱们县衙旁边不远就有一个宁安药房，那儿坐堂的翟先生手段高超啊，还有狮子大街北口有一个妙手大药铺，据说那儿的先生也不错。哎呀，您说这两个地方我知道，那不都是李家的药铺吗？哎呀，还得是于大人呢，来这么几天就把情况摸清了。是是是，李破李大官人呢，哎，咱们老百姓其实都跟他叫李大善人哈。基本上这附近的药铺啊，虽然各有各号啊，但实际上呢，那都是李家的资产啊。我明白了，于大人您要看病啊，自然呢是得找那最好的，您得找根儿。景大人，我这头疼病可有年头了，你看看能不能请李先生亲自来一趟啊？哎。我可不是要找特殊化啊，他看病多少钱我照给不误啊，没问题啊。只不过下官多嘴啊，大人不仅仅是看病吧，是不是也想要重查李氏一案呢？是啊，既然来到贵宝地有百姓失踪，我就不能不管呢。我相信李大官人也自然会为他姐姐的失踪着急上火吧，啊，那不妨明天咱们就一起聊聊，

特别活动专属优惠，给爸妈最好的，让健康常在，青春永驻。最后的30秒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威名是是恶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没交钱的没交钱，还要钱呐？你要命不？快跑啊！就在这么功夫，突然楼下一阵大乱，就听有人高喊：“压呆！想马尔等胆大包天，竟敢搅闹登州！你家爷爷抓你来了！”秦琼亲叔宝染面突须闹登州，他正在酒楼上边连喊带笑，楼下已经被官军围上了。秦琼歪着头往楼下一看，一看在楼下站着个年轻的武生，20来岁，浑身穿白带素，手里也是拿着一对剪，冲着上边高喊：“呔，响马，赶快下来受死！”秦琼抱着必死无疑，毫无惧色，心想：“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么年轻，我斗的是杨林，别人，嗨，你别跟垫这个马蹄儿。”那位说：“这个人谁呀？”这个人呢？是靠山王杨林中军官高谭胜的儿子，此人叫高奎。高奎自幼习武，也使一对双锏。他听说山东好汉秦琼手使双锏，人称锏打山东六府，马踏黄河两岸，他要和秦琼比一比，因此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赛叔宝。这个望海楼的饭庄子是他爹高谭胜开的，今儿个他来看买卖了，就听楼上嚷着：“我是成达尤金，我是接黄杠的。”高奎一听：“嘿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接黄杠的响马抓你不着拿你不到，你跑到这儿折腾来了。我要是把他抓住押到靠山王面前，也显现我赛叔宝的本事，这可有乐。假叔宝要抓真叔宝。”他冲着楼上一喊，楼上人听见了，急忙给杨林送信，随后他自己提着双锏腾腾腾腾上楼了。来到了楼上，抬头一看，秦琼在这冲他运气呢，把他吓一跳，心想：怪不得黄杠叫他劫去了，就冲这模样，甭说打呀，就是吓也把人吓跑了。嗯，我不怕，谁让我是赛叔宝呢？高奎用手一指：“胆大的响马，你真是吃了暴心熊胆，劫了黄杠还敢来这登州，你看赛叔宝的拿你。”秦琼一听说：“你等等，你叫什么？”“我叫赛叔宝。”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高奎呀。”“你赛哪个叔宝？”“我赛的是山东历城好汉秦琼秦叔宝。”秦琼一听啊，嘿，真有意思，还有赛我的。“哎，高奎，你待怎么样？我要拿你到靠山王面前请功去。”说着抡双锏奔秦琼，呜，就要往下砸。 秦琼一看，这是个年轻人，趁着举剪的功夫，急忙蹭往前近身，伸双手啪啪左右一分，就把高魁的双臂分开了，随后探右掌扑，轻轻地打在高魁的胸口，没使劲。为什么？怕把他打出血了。我跟他远无仇近无恨的，我伤他干嘛？就这轻轻的一推呀、啊，再看高魁站不住了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下子吞到楼梯口，这站不住，滴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滚到楼下。秦琼哈哈大笑，仍然坐在桌前。这是酒菜啊，早就给他预备了。他在这喝着酒，吃着菜，他正喝着呢，楼下可就乱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官军已经把饭庄子团团围住，远处十几员大将列开了队伍。原来秦琼在这一报名，早有人给高谭胜送信。高谭胜是杨林的中军官，往里边一送信儿，杨林可都气坏了。嘿，还有这么胆大包天的响马，闹到我这儿了，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来呀，点对，老夫要亲自出马。就这么带了好几百人，领着他十二家太保，很快来到酒楼下，呼啦打了包围。秦琼推开窗户一看，官兵已经把饭庄打了包围了。哦，这是杨林来了。好，秦琼看了自己的马，那马就拴在楼下的小树上，他手提双锏往下一纵身呢，登窗户台唰就跳下去了，正好骑在马鞍子上，然后抽出肋下宝剑，隔断缰绳，一踹蹬，站奔杨林过去。就秦琼从窗户上跳下来，落在马鞍子上，这一下子就把官兵吓坏了。我的妈呀，这响马长膀的会飞呀，好厉害呀，哇，不但不拦，倒让出一条道路。再说秦叔宝刚要往杨林那边队伍前冲，可是前边有官军有大将，能让他过去吗？挡住了去路。他响马休往前进，再往前进，开弓放箭了。秦琼冲着里边高喊：哎，杨林老儿，我结了头波黄冈，钱不够花，又找你要第二波黄冈来啦。杨林听得清清楚楚，心说：好啊，这是飞蛾投火，自来奔登，提双棒就要出马。旁边惊动六太保，他名叫杨明远。父王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待孩儿将他擒来。杨林点点头，心想：我也看看这响马到底有多大本事。就这样，杨明远手提造鹰枪，催马奔秦琼冲过来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大太保徐芳、二太保薛亮都在眼前。杨林问：儿啊，你看看前边那个大脑袋，是不是小孤山长夜林接黄杠的那主？接黄杠是半夜三更，虽然举着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照得挺亮，终究不如白天得眼，不过恍恍惚惚也看明白了。徐芳一看，对，就这个大脑袋，哎，红胡子蓝电壳的脑袋是他，没错。好，给我围住，让他跑了。这时杨明远手擎造鹰枪来到近前，一不答言，二不说话，摔杆一枪，直奔秦琼的前胸扎来。 这些小太保啊，都是营中的偏将副将，长得漂亮，会来事儿，会说话，要讲真功夫跟秦琼没法比呀。秦琼啊，出身在底层，是一级一级熬上来的，拿现在话说，有工作经验，有战场经验，那些小太保怎么比呀？他一看这枪扎过来了，秦琼又左手捡，汤一拨的枪杆，右手捡，奔着杨明远的头上唰就砸下来。杨明远微微一偏头，捡走空了，秦琼收回双捡，二次进招，这一招叫二龙戏珠，双捡直奔六太保的双目刺来。杨明远急忙低头躲过双剪，就在这阵二马错蹬，秦琼一探身，把右手剪交到了左手，捧伸手抓住杨明远的判甲丝刀，青书圆臂捆扭狼腰，把杨明远活捉过来。杨明远不愿意过去，往下挣呢，秦琼一抬左腿，汤一踹杨明远的坐骑，双剪一拖杨明远的双腿，啪，他把杨明远扔在了地上。秦琼啊，还是手下留情了，他往那个土啊稍微宣点地方扔，要不然非把脑袋摔碎了不可。杨林和那十几员战将看见秦琼和六太保之一个回合，便走马活擒杨明远，没有不吃惊的，周围老百姓围个里三层外八层，有的上了树了，有的趴在墙头上，有的站在楼梯那看着，一看秦琼手这么利索，齐声喝彩，好降马，好身手，好功夫啊。可把杨林气的，嘿，给降马喝好了。是啊，那个年代因为隋炀帝残暴，官府和官军不得民心，自然而然的就给降马报号。这时秦琼大喊，呔，那个小子，我饶你这个狗命，赶紧回去混靠山王来回我呀。再看六太保脸也摔破了，跟头咕噜的爬起来，噔噔噔跑回本队，来到杨林的马前。哎呀，父王，降马实在厉害，孩儿险些丧命，他说非叫您出去不可。好，孩儿啊，不要担惊害怕，待父王给你报仇。响鼓，就听着啊咚啊咚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到三通鼓，炮声一响，杨林摘下囚笼棒，拱当踹蹬，这匹马撞了出来。秦琼一听，杨林来了，他抬头一看，对面一个老头，好威风啊，跳下马，平顶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，身材魁梧，头戴一顶闹龙吹头紫金冠，身披黄金眼心甲，内衬一件紫缎征袍，护心镜冰盘大小，判甲丝绦五谷凝成，石蛮带纱腰，左右征裙，护裆鱼踏尾，三叠倒挂吞口兽，口内含银环，横担在铁锅梁后，大红中衣，足下蹬着虎头战靴，牢扎在紫金凳内，背背着八杆护背旗，紫缎子香心上绣金鸳龙，走的是青火焰，银葫芦罩顶，蓝穗子低垂，横遮背后，扇子面相仿，往脸上看，面如赤炭垂灰，两刀重眉毛，十叉天仓额角，一堆大目，皂薄分明，准头端正，大耳相衬，胸前飘摆花白胡须，白的多黑的少，是根根见肉，头上 双叉织机尾，肩头搭着狐裘，坐下一匹山后雪，是一匹宝马良驹，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，威风凛凛，杀气冲天呐、那真像搬走了苍龙，掉下的猛虎一样。特别是杨林的这对兵器水火囚龙棒，棒大家都明白，像个棍子一样，可是为什么叫囚龙棒呢？就是他这个棒的前边啊有个龙头，上面安俩犄角，后边呢，就棒的后边呢是鱼尾分三个叉。这种兵刃呢能降九种军刃，讲的是支别拿亚顶角，再加上杨林的履历过人，自从一出世就不知道什么叫败仗。背后有坐都旗、金葫芦罩顶、黄云缎子香心、蓝色的火焰、细走灯笼穗，头上横着绣的五个大字太岁靠山王，当中是白月光，里边绣着斗大的羊字。坐都的左右镶衬两杆标旗，在那边呢还有四杆任标旗，上面写的明白，自幼常得胜，到老不失机，双棒无敌手，威名镇华夷。秦琼看罢暗自点头啊，真威风啊，怪不得大隋朝的江山杨林给打了一多半儿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，今天我把他给斗出来了，我要报杀父之仇。此时杨林已经来到秦琼的门以前，俩人各自口瞪。杨林说，想吧，你真乃大胆，你可知道本王在此，尔等通上名来。好，你家好汉爷姓程名达，字攸金呐。6月24日夜晚三更，劫了黄冈龙一共，头边的黄冈我花个干干净净，二次来这燕海邓州找你老儿杨凌，要二伯黄冈来啦。把杨凌气坏了，想嘛，二伯黄冈我给你预备好了，不过杨凌一摇手中这顿囚龙棒，哼，你得胜我这对兵刃，二伯的照样给你。好，你撒马过来。秦琼想，现在我可要给我爹爹报仇了，马往前冲，不等杨林伸手，双锏直奔他的顶门砸下来。杨林合棒一挂，二马错头，敌锏打马，杨林合棒一支，护住了马的身子，二马冲锋过凳，双锏一个白毫亮翅奔杨林的脑海打来。杨林扭腰回身，用棒一挂，两个人打在一处。秦琼拼命地施展自己的武艺，就看他出手双龙搅海，下达孤树攀根，脱茧挂印惊敌人，暗藏博舌吐信，翻身白猴献果，幻视巧刃双针，阴阳双锏上下分，藏龙锦要护住身。这就是秦家36手翻天锏，当初也曾名扬天下。就这样，俩人马来马往打了10几个回合，20多个照面，难分胜负。秦琼和杨林一见面就抢先动手，怕晚了自己的命就搭上了。而杨林呢，老奸巨猾，打了这么些个回合，他始终是一招不发，老是招招架架，封得很严。杨林想，我倒看看这响马这双锏究竟多大能耐。两人10几个回合，20多个照面，老杨林暗暗的佩服啊，这是我呀，换个人是非死即伤，想不到响马竟这么好的功夫。 奇怪，我不能再跟他耐战了，要站下去我难讨公道。这回杨林要进招了，他的马头冲东游撞上来。秦琼想，这个老儿打了这么些个回合始终风言不漏，要是打下去我可要吃亏，不如我施展我们秦家的绝招撒手锏。秦琼啊，撒手锏时晚了，来不及了。当时詹士哲迷他不知道，他一看杨林的马冲上来，双锏唰来个插花盖顶，奔杨林砸了起来。杨林沉住气，用双棒刷，说是那是快，双棒的龙头唰就接住了双锏，紧跟着一翻腕子，用力巴的一咬，你给我松手吧。这阵啊，秦琼就觉得好像有人从自己手里把锏夺出过来，双锏就飞了，再想掰凳拨马跑就跑不了了。杨林抢了个上风头，二妈已经错过，只见他右手棒奔秦琼的脸打下来，秦琼只好低头。原来杨林这招是虚的，只要叫他低头，棒一走空，顺势右手棒夹在了腋下，腾出右手一点秦琼的肋骨，啪一点，秦琼一提气，杨林由底下往上一抠，捧就把秦琼的丝鸾带给抠住了。随后单膀一较力往回一带的同时，杨林的右腿早已经摘了凳，啪一踹秦琼马的前夹绊，马往前去，秦琼被往后带，走马活擒。然后回到本部军队，哭通往地扔，二郎们绑，有人抹肩头拢二背，把秦叔宝绑上，把马圈回来，兵刃捡起来，敲着德胜鼓奔王府。来到了王府，杨林下了马，又吩咐军卒把城门关闭，捉拿响马。为什么他害怕？他不知道来了多少响马。咱们回头再说。杨林来到了帅堂上，来人把响马带进来。秦琼想，我既然被祸遭秦，用不着啊再折腾，反正一会儿你就把我一杀了，把案子一消，救了程咬金，我也救了济南的大小官员就得了。故此来到里边，跪在那儿是一言不发。杨林说，响马你胆太大，抢去了头伯黄杠，为何又来登州？你们来多少人，埋伏在何处？既然被擒，何不从实招来？秦琼把法器往后一甩，老儿杨林，只因为我们人多，头伯黄杠分完了，我没剩多少，故此我独自一人到登州要二伯黄杠。你家好汉爷既然被擒，杀剐存留，任凭你发落，我要皱着眉头非为英雄。你还挺横。徐芳啊，你看看这是不是小孤山长叶林接黄杠的那个主？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好，把他推出去杀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